罗马书的第二十五讲，罗马书的九章十四至到三十三节。刚才我们都读了经文，是比较长的经文。我们去到一个部分，就是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是很重要的经文。罗马书的第九章是讲到以色列人是被神放在一边，暂时不再是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是神的主权。今日就是要讲神的主权。但是第十章呢，又是讲以色列人被神放在一边，暂时不是神的子民，但是今次是讲什么？是以色列人的责任，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神将他们放在一边。有没有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在圣经里面是相辅相成？第九章是神的主权，第十章就是以色列人的责任。然后去到十一章呢，神没有放弃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仍然都会归回成为神的子民。这个就是罗马书的九章至到十一章。所以今天讲第九章就是要讲到神的主权。今天的题目就是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们说以色列人最后都会归向神，不单止是个人的立场，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都会说，哦，以色列人是会得救，只不过是个人立场加入教会。不是啊，圣经话给我们听，整个民族都会是归回神，最后全以色列都会是接受神归向神。这个是民族立场，是国的立场。我都跟大家讲过，地的应许还未完全实验。如果你看地的应许的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土地是远远超过大卫甚至所罗门的版图。在地上真正的王朝亦都未完全的实验。所以如果你说只不过是个人立场是加入教会的话，那神的应许就完全落空。圣经不是这样讲，全以色列最后都会得救，神给以色列人地的应许和国的应许不会落空。第九章的大纲可以分为四个部分。上一次我已经跟大家讲过，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啊？因为以色列人不相信，没有落空到啊。神从来不是说打算所有以色列人都得救，但是在每一个的时期，在历史当中都会有余民是会相信。还有呢，第二点就是，喂，神拣选以色列人，现在又将他们放在一边，现在又说拣选外邦人，拣选教会来到完成以色列人的工作。喂，神是不是不公平啊？拣选人不喜欢就拣这个，不喜欢就不拣那个。保罗说不是啊，神绝对是公平。还有第三点呢，先知的话语有没有落空到？这个就是我刚才所说，不单止神拣选以色列人是个人立场来到救赎他们，而是在民族在国的立场，这个应许都不会落空。所以在世上会有一千年的国度，是来到是实现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地的应许和民族国的应许，不单止是以色列人个人得救。然后最后呢，神的拣选有没有落空啊？没有落空到，是吧？这个就是我所讲，总括来讲，神的拣选以色列人也好，教会也好，绝对是不会落空。今天要讲的部分是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部分？因为为什么？是讲到神的属性。我们的人是有限，我们不能够是明白很多东西，尤其是神的属性。我们做人怎么能够明白一切呢？这个也是彼得，他在彼得后书说，他说保罗的教导有很多不是那么容易明白。我们今天就来到这个部分，是一个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部分。求神怜悯给我智慧，希望是能够是讲得明白。其中一个神的属性是什么？就是神的主权。 就是第九章要告诉我们听。有很多的经文都是这样告诉我们听，神是有主权，他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好像诗篇的115篇第三节，然而我们的神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但以理书的四章三十五节是谁说的话？是一代的枭雄巴比伦王尼布格尼撒。这个一代枭雄的王他怎么说？他说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问他说你作什么呢？喂，神做乜嘢唔需要得到你嘅同意，冇人係可以拦住神嘅手。仲有呢，喺说新约提摩太前书嘅六章十五节，话那可称重独有权能嘅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呢位唔单止係世上嘅王，好似巴比伦王，佢仲係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佢鍾意做乜佢就做乜。启示录的四章十一节经文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都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有哪个能够说我创造宇宙万物，只有世上唯一的真神，所以他喜欢做什么都行。箴言的十六章四节说，耶和华所做的各适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做的。头先说巴比伦王就是一个例子，我们等阵会见到法老王都是一样，是被神兴起要彰显神的荣耀，就算恶人都是神兴起他们。有很多很多其他有关神主权的经文我不能够全部讲完，我会留在 PowerPoint 那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 download 来看。其实上一次我已经讲了第一点了，就是神的话语、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啊？绝对没有。个人立场，以色列人永远都有余民会相信，而不是神的旨意要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相信都接受他。第二点呢，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神的决定是不是不公平啊？九章的十四至到二十四节，罗马书的九章十四节怎么说啊？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保罗说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现在又将他们放在一边，是不是不公平啊？不是，这个只不过是暂时，而家佢係兴起教会嚟到做以色列人所冇做嘅事。上一次我同大家讲神嘅应许冇落空嘅时候，我讲到罗马书嘅九章十一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作出来，神已经拣选。神嘅拣选唔係话在乎我哋嘅行为，係在乎佢嘅意志。好多时我哋就会话，哎呀，神系唔公平嘅，佢点可以系拣选某啲人而唔拣选另外啲人呢？甚至喺基督教嘅群体入面都系一样。若果我哋话呢个系基督教嘅教义，神喺说宇宙开始之先已经拣选某啲人得救，甚至基督徒会点讲啊 ？Not fair。我两个女细个就最喜欢这样讲的 ,not fair, 不公平不公义，是吗？我们就很喜欢用自己的智慧来都是质问神，来都是甚至质疑神的品格。就是好像约伯的太太，记不记得约伯的太太怎么跟约伯说啊？哇，约伯的仔女死了，生到成身都是疮，是吗？他的老婆怎么跟他说啊？喂，你的神都不公平的，都不公义，喂，你诅咒他死了好过啦，你还在献祭，是吗？这个就是约伯的太太。很多时候我们都是一样。保罗说，那神是不是不公义啊？ 啊，你见到保罗好鍾意自问自答，係咪问咗呢个问题之后，佢就话断乎没有。喺希腊文当中最强嘅语气，保罗用嚟话神绝对系公义，神唔系唔公义。嗱，有好多经文喺圣经入面都话神系公义，我亦都会留喺树 PowerPoint 入面。嗱，上次我讲神嘅应许冇落空嘅时候，我话保罗俾咗我哋两个例子，以撒同埋雅各。而家咧，佢又俾我哋两个例子，摩西同埋法老王。嗱，我哋先睇摩西嘅例子。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五节，保罗说，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其实保罗是引用了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十九节。又要讲一些背景，为什么保罗会用这一节的经文？其实这节的经文是取自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而在三十二章发生什么事？记不记得神在西乃山颁律法给以色列人，山下发生什么事？以色列人就作反，他们叫亚伦做一只金牛给他们，等他们可以来到敬拜，于是神就大怒，立刻击杀了三千人。哇，当时那些以色列人人心惶惶，惊到不得了，胆战心惊。跟住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神就叫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进入应许之地。哇，摩西好惊。摩西怎样回答神啊？在三十三章十三节和十六节，他说，哇，我们怎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啊？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怎知道你叫我们去迦南地，去应许之地，会不会在路上你突然间又发作，又大怒，又杀死几千，甚至将我们全部杀晒？哇，我们怎知道我们在你眼前蒙恩啊？这个就是摩西所讲。神怎样回答啊？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三章十七节，他跟摩西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的眼前蒙恩，就是说我是一早就已经认识你，我拣选你。但是摩西呢，仍然缺乏信心。摩西要求什么？他要求神，你可不可以给我看看你的荣耀啊？哇，摩西都挺聪明的，世上冇人见过神喎。如果神俾佢见到神嘅荣耀，代表乜嘢啊？佢真係喺树神嘅眼前蒙恩，係咪？所以佢话，你可唔可以俾我睇下你嘅荣耀啊？嗱，於是神就喺树出埃及记嘅三十三章十九节回答摩西。嗱，呢个就係今日保罗所引用嘅罗马书九章十五节。耶和华同摩西话，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的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说，好啊，我在你的眼前经过，我给你看我的荣耀，但我要你知道，我是有权杀死三千人，我喜欢审判哪个我就审判哪个，我喜欢恩待谁就恩待谁，我喜欢怜悯谁就怜悯谁，但我仍然有权审判人。这个就是神回答摩西的话语。我们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圣经说罪的工价是什么？是死。我们每个人都是抵死。现在神是给我们有恩典有怜悯，接受他的人就可以得救。我们应该要感恩，但我们应不应该去质问神？为什么你拣选这个不拣选那个？是 你不公平，我们应不应该这样做？我们绝对不应该。有一个几好下的比喻是什么？就是好像你去到海滩那里，夜晚水涨，将那些海星冲上岸上高，然后朝头早水退了，海星全部就在树的岸上高， 慢慢爬去个海，但系爬得好慢个海星。太阳出嚟啦，眼睇所有个海星都会被太阳晒死。就喺嗰个时候，有个人走出嚟，搏命将啲海星抌翻落个海入边打救啲海星。但系又有另外一个人走出嚟，喂大佬啊，老友你唔公平喎！点解你抌呢边个海星，你唔抌嗰边个海星落个海入边啊？喂，唔系呢个人走去抌海星，所有个海星都要死系嘛？佢尽量咁喺树抌，你系边个啊？话佢唔公平嗱。讲到神嘅属性唔系咁容易嘅事，冇完美嘅例子，但我相信呢个例子系几好，俾我哋睇到。我哋根本系冇权嚟到系质问神，点解你救某啲人，你唔救其他嘅人？因为我哋每个人都系抵死，生出嚟就系有罪。嗱，跟住保罗喺说罗马书嘅九章十六节点讲啊？佢话神嘅拣选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乜嘢意思啊？定义系乜嘢啊？唔是说你想要得就得的了、啊、你可以坐在这里你说哎呀我希望得救啊，但是不是你定义、啊、不是你渴望、啊、也都不是奔跑、啊、奔跑是什么啊？去追求啊嘛，不是说甚至是你的行为，因为你的行为你就能够是被神拣选，不是定义，不是追求。我上次讲了以撒玛利的例子，以撒玛利希望得到神的祝福，他有没有得到神的祝福 啊你说有，创世纪的十七章二十节说他的后人会成为大国，但是这个是地上的祝福，不是天上的祝福。他没有被神拣选，神是拣选以撒。还有以扫呢，哇，以扫为了祝福奔跑、啊，创世纪的二十七章他甚至泪流满面地希望他的爸爸以撒能够祝福自己，但他有没有得到祝福啊？他没有得到祝福，已经是太迟了，是他自己卖了他自己长子的名分。所以是神拣选，但我们见到人的责任也都是很重要。雅各就是一个例子，神拣选雅各，冇拣选以扫。雅各，我话佢唔系一个咁好嘅人。佢个名字嘅意思就系搲住，佢样样都希望得到，希望得到哥哥长子嘅名分。但系佢最后咧，佢系捉住神唔放，系要神祝福佢为止。喺希伯来书嘅一章二十节，亦都话雅各因着信。所以我哋见到呢个就系圣经入边嘅教导。永远都是一方面是神的主权，但是另一方面呢是我们的责任。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罗马书的第九章是讲到神的主权，而罗马书的第十章呢是讲到以色列人的责任。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永远都是相胜相负。讲完了摩西的例子，这个是正面的例子，保罗就俾咗我哋另外一个例子，就系、是、法老王嘅例子。嗱，呢个例子系负面嘅。保罗俾咗我哋一个正面，一个负面。喺罗马书嘅九章十七节，话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嘅身上彰显我嘅权能，并要使我嘅名传遍天下。嗱，呢节嘅经文系引用出埃及记嘅九章十六节。兴起这个字很重要，神在历史当中很关键的时刻是会兴起某些人，属他的人或者不属他的人都是要彰显自己的荣耀。兴起这个字在说圣经里面出现有很多次，我也都留在 PowerPoint 那里是会给大家看下这些的经文。神兴起属于他的人有哪些啊？上次讲了以撒、雅各，但是神亦都会兴起某些人，令到他们的心眼亦都是将荣耀归给自己，就是好像法老王，亦都好像我刚才读的经文，就是尼布甲尼撒。法老王 他说什么啊？他说我不会给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出埃及记的四章二十一节。哇，你说为什么法老王会得这么固执啊？你看埋经文，是神令到他的心刚硬，不给百姓离开。那你说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啊？就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在圣经里面，十次神话是他使到法老王的心眼，但是亦都有很多次说法老王自己心眼。很多人不服神话，喂，是你令到法老王心眼。亦都有很多人会说，哇，神真是残忍啊，降十灾给埃及，好像满清十大酷刑，一个一个这样样，你不屈服都不得。喂，你可以说神是很残忍，但你亦都可以从另外一个眼光来看神，就是神给了埃及法老王十次机会来到悔改。神可以一开始就用第十灾击杀长子，埃及人立刻就要跪在地上求饶，但是神没有这样做啊。神是先降九灾，然后先有十灾，给了法老王有成十次的机会来到悔改，但是法老王一直都没有悔改到。所以同样的十灾，你可以见到神的仁慈，神的怜悯在树里面。还有其他很多使人心硬的经文，其中有一句就是在树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十八节，记不记得是约书亚的时候，诸王都要向以色列人来到征战。喂，诸王的名字都记在约书亚记的十一章十六至到十七节。当时除了希未人，就是那些欺骗人，所有在树迦南地的诸王都要跟以色列来到征战。你说为什么？你看看约书亚记的十一章二十节，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争战，好叫他们尽被毁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经文讲得很清楚，这个不单只是旧约，新约都是一样。有人说没有咯，是吗？旧约的啫，这些审判，新约是恩典时期的嘛，神是怜悯的嘛，很多人说。喂，不是喎，你看看彼得怎么讲，在彼得后书的二章十二节，有很多的假老师，是吗？这些人好像没有灵性，生来就是畜类，已被捉拿宰杀的。这个是彼得说，无论新约旧约都是一样。还有呢，犹大的例子，犹大生出来就是注定出卖耶稣基督。我们怎么知道？约翰福音的六章七十节，耶稣说，我不是拣选了你们十二个门徒么？但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犹大都未出卖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已经叫他做魔鬼，即是说他注定是会出卖耶稣基督。但是犹大亦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来到负责。圣经话俾我哋听乜嘢啊？犹大系管钱财嘅，喺十二门徒当中，佢系好贪钱。佢最后就系为咗三十块嘅银子嚟到出卖耶稣基督。所以又俾我哋见到神嘅主权同埋人嘅责任系相胜相负。呢个就系圣经嘅教导。嗱。在这个时候，保罗就假设有很多人会不服他。在罗马书的九章十九节，他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哇，如果是神拣选某些人来到彰显他的怜悯，他的恩典，又拣选某些人来到是使他刚硬，要彰显神的荣耀，神又是他，鬼又是他。喂，咁点能够系话系我哋嘅错？点能够系将呢一个责任摆喺我哋嘅身上啊？啊，若果神已经系拣选晒，保罗点样嚟到回答啊？佢话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做我呢？我哋被造之物有冇权嚟到质问神？冇权质问神。 尚且我们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属性，因为我们的无知，若果我们去质问神的话，我们在做什么？在这亵渎神，是吗？他是造物者，他是有权做一切的事，当我们不明白他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质问他。保罗甚至在《罗马书》的九章二十节，他怎么说？你是谁竟敢向神嘴硬？你是谁啊？你怎样能够质问神啊？在这个时候，保罗就给了我们一个比喻，就是摇杖的比喻，就是好像我们都是神手里面的工作，就好像一个摇杖做了很多的器皿出来，他是有权怎样来处置这些器皿。我们要让神来做神，我们要知道神是公义、圣洁、怜悯、是慈爱的，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我们不要将自己高高在上摆在这里，好像一个法官的地位来到是指控神，来到是指问神，这个是亵渎神。所以保罗就用了耶利米书里面的一个比喻，就是摇杖的比喻。在耶利米书的十八章三至到四节，耶利米说，我就下到摇杖的家里去，正如他转轮做器皿，摇杖用泥作的器皿在他的手中做坏了，又用这泥另作别的器皿，摇杖看怎样好就怎样作。跟住保罗在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一节，他怎么说？他说，摇杖难道没有权柄用泥土做出一块贵重的器皿来到荣耀自己，亦都是做一件卑贱的器皿？摇杖有没有权这样做啊？绝对是有，是吗？一切都是摇杖来到作主，他喜欢做尊贵的器皿就做尊贵的器皿，他喜欢做卑贱的器皿就做卑贱的器皿，绝对是他有这个的权柄。有一样东西我要讲的，就是我不相信神是做某些人出来犯罪就是要惩罚这个人，这个我不相信是圣经的教导，我们等阵就会见到。而在圣经里面也都告诉我们听，地狱是不是为了人而设的？地狱不是为了人而设，地狱是为了魔鬼和他堕落的天使而设。人犯罪去地狱是因为他们自己愿意去地狱，不是神预定他们去地狱。这一节的经文时时都被人误解，因为经文说什么？神是有权做一些卑贱的器皿出来，来到毁灭他们，时时就会被人误解，以为说什么？某些人就是神令到他犯罪，以致神审判他。这节经文不是这样说的，这节经文是说什么？一个已经堕落，已经是罪人身份的人，神是有权来到是决定究竟是赦免他还是惩罚他。注意，这个人已经是罪人，因为亚当夏娃的堕落已经成为罪人，神是有权是惩罚他或者是赦免他。就好像我刚才所说，那个在海滩的人，他是有权拣选哪只的海星是扔回到海里面，这个就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我们说神不会是使人犯罪然后惩罚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是不会令到人犯罪，神是不会试探人。经文在哪里？在说雅各书的一章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能试探人。所以神不会试探你去犯罪，或者令你犯罪然后惩罚你，甚至神是不可以是正面望罪，他不可以是跟罪有任何的瓜葛。这个是哈巴谷书的一章十三节，经文说，神的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行诡诈的。 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揽晒我哋嘅罪上心，甚至神唔能够正面望佢嘅爱子，呢、这个就系神有几圣洁，佢唔能够系引诱我哋试探我哋去犯罪，呢、这个就系圣经嘅教导。嗱，罗马书嘅九章二十二节至到二十四节，我头先话就系被好多人嚟到误解。经文话神做某些嘅器皿出嚟，就系要毁灭佢哋；又做某些嘅器皿出嚟，系要将荣耀归俾自己。嗱，呢节嘅经文你要读得好清楚，系咪真系咁讲啊？唔系啊！呢节经文话，若果神系要做某些嘅器皿出嚟嚟到毁坏，或者做某些嘅器皿出嚟荣耀自己，佢系有权。你要读得好清楚，呢度系一个假设。若果神咁做，佢绝对系有权。嗱，喺另一方面，我哋亦都要知道。我们今天是讲神的属性，神的怜悯，神的爱是祂的属性，神的怒气呢都是神的属性来的。你不可以说我只是要神的爱，神的怜悯，我不要神的愤怒，你不可以，你一要就要晒的，因为所有神的属性，你不可以将神的属性分开。这个就是现在很多世人的问题，他们希望是有一位慈爱怜悯的神，但他们不要神的审判，他们不要神的愤怒。但是很可惜，你不可以是将两者来到分割。圣经里面是讲得很清楚，神是愤怒的。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四节，神要显明他的愤怒。神不单止要显明祂的爱，祂的怜悯，神亦都要显明祂的愤怒。这个是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知道神是要显明所有祂的属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神是容许亚当夏娃堕落？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如果亚当夏娃不堕落，神能不能够显明祂的愤怒？不能够。神甚至不能够显明他的公义，就是罪要得到审判，是吗？神不能够显明他的公义，不能够显明他的愤怒，若果人不堕落的话。所以神甚至愿意给罪进入这个世界，就是要显明他的愤怒，显明他的公义。这一个不是容易明白的经文，不是容易明白的道理。所以我相信这个就是彼得为什么说在保罗书信里面是有很多难明的经文。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经文就是其中的一节很难明的经文，就好像彼得在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听。来到这个部分，我就要解释圣经从来没有讲给我们听双重的预定论。什么叫做双重的预定论？就是神在宇宙的开始已经拣选某些人得救，但他又拣选某些人不得救，就是会落地狱。有没有见到这个就是双重的预定律？某些人是会上天堂，某些人落地狱，就是神拣选。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来的。为什么呢？你首先看看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二节，说神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这节的经文说神甚至忍耐使到这些人恶贯满盈，然后就毁灭他们。你说哇，那不就是说神是预备他们落地狱咯？你看看预备这个字，原文的希腊文预备这个字是中间语态。什么叫做中间语态？是一种反射的作用，是被动的，是因为你做了某些的事，神才来到毁灭，是被动的。这些人是逼神来到毁灭他们，这些人是自作自受的。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二节就是这样讲。九章二十三节呢，那些蒙怜恤的器皿又是神预备的，但是这个预备这个字是主动的。很可惜，无论中文的译本、英文的译本，用同样的预备 prepare 这个字 嚟到比九章二十二同埋九章二十三，但系原文系两个唔同嘅希腊字嚟嘅。九章二十二节系被动嘅，九章二十三节系主动嘅。当佢预备嗰啲尊贵嘅器皿嚟到荣耀自己系主动，但系当佢预备嗰啲被毁嘅器皿咧系被动，就系因为人嘅行为以致佢系要毁灭佢哋。嗱，所以圣经系有冇教导双重嘅预定律啊？绝对冇。你得救系神拣选，但系你唔得救咧，是你自己自作自受，是神被动来到是毁灭你。这里也都令我想起，因为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四节讲说，所有接受神的人就是好像被召的器皿一样。被召的器皿令我又想起两节很有意思的经文，就是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四节和四十五节。六章四十四节讲什么？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好清楚，是父吸引，是神的主权。你看看约翰福音的六章四十五节，跟着的经文怎么说？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节的经文讲什么？人的责任，先是被神召，然后我们回应。这些就是得救的人，被神拣选的人。但是不得救的人呢，是不是神拣选他不得救啊？不是，我们刚才见到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二节是被动的，是你的行为令到神，因为你没有接受他，所以神才惩罚你，不是因为神的拣选。有没有见到得救的人是得到神的拣选，不得救的人呢，是因为你的行为。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的教导。我们现在讲了两点的了。上次讲了神的应许有没有落空？没有落空，永远都会有以色列人的余民会得救。神从来没有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那你说神是不是不公平？不是，神要拣选哪个就拣选哪个。但是保罗也都给我们见到，你得救的话是神拣选，但你不得救的话呢，你要为你自己的行为来到负责。而家第三点呢，先知的话语是不是落空啊？在这里保罗又给我们两个例子。保罗的教训真的很有意思，在每一点他都给我们两个例子。今次呢是两个先知的例子，一个是何西亚先知，一个是以赛亚先知。我们先看何西亚先知，在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五节经文说，就像神在何西亚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他是引用何西亚书的二章二十三节。何西亚先知是一个很有爱心的先知，满有怜悯，满有恩典，神就用他来到代表他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叫他娶一个淫妇为妻。这个淫妇就是叫做歌蔑。这个淫妇在说嫁何西亚之前究竟是不是妓女呢？圣经是没有讲到。但是他嫁了何西亚之后，生了三个弟弟，大仔叫做什么名字？耶斯列。耶斯列的意思是什么？分散的意思。他的二女呢，个二女叫做罗路哈马，就是不被怜悯的意思。第三仔呢叫做罗阿米，不是我的子民的意思。哇，这三个仔女可能都不是何西亚的，是吧？你看样子。何西亚和他妻子的关系就反映出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因为以色列人拜偶像，因为以色列人离弃神，神最后真是将他们分散，就是好像大仔的名字一样，被巴比伦入侵，将以色列人分散了。这个就是大仔。跟着呢，是以色列人回归去到以色列地，但他们有没有悔改？ 仍然没有悔改，他们仍然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所以神说我对你们没有怜悯。这个就是好像儿女的名字一样。还有三仔呢，神说你不是我的子民，就是我上一次亦都讲，神暂时将他们放在一边，现在他们不是神的子民，但是将来他们会变回神的子民，我等阵是会讲。所以我们应不应该为以色列人的不信而惊讶？不应该，是吧？这一切都在先知的预言里面。现在是教会来到代替以色列人做他们的工作，到教会人数添满了，被提了，经过七年的大灾难，他们会相信，会应验何西亚先知的预言，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为什么我认为这节经文是讲以色列呢？你由看何西亚三个儿女的名字你就明白了，是吗？最后他们被神放在一边，但是有一天神会说你们会再次成为我的子民。这一节的经文亦都被彼得用来描述教会，很有趣。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节，彼得说教会的人本来不蒙怜恤，不是神的子民，现在呢因为以色列人的不信，我们是被神接纳，我们成为被怜恤的人，成为神的子民。但是以色列他们会再次被神接纳。何西亚先知有预言，在树何西亚书的二章十四节，后来我必劝导他，领他到旷野，对他说安慰的话。好美丽的图画，是吗？再一次他们会接受神。何西亚书的二章十九至到二十节呢，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忠诚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这个就是保罗在说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六节引用了何西亚书的一章九节。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六点讲啊，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有没有见到啊？再一次以色列人是会成为神的子民，会成为神的儿女。这个就是我讲，有很多人认为以色列人是不会再有地上的王国，绝对是错的。不单只是个人立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会成为基督徒，这个是个人立场。但是民族上的立场呢，他们是会变回神的儿女，是会变回神的子民，这个是民族上。所以不单只是个人的立场，这个是圣经的教导。跟住罗马书的九章二十八节就是引用以赛亚书的十章二十二至到二十三节。保罗是用两个先知的例子，是吗？讲完何西亚就是用以赛亚先知。神是会很迅速很彻底地来到审判以色列人，是会有少数的人得救，大部分的人都不得救。这个就是撒加利亚书里面的预言，有三分之一的以色列人是会得救，三分之二会在七年的灾难里面是被杀的。这个也是罗马书的九章二十九节是引用以赛亚书的一章九节，怎么说啊？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的余种，我们早已像所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里不单止说是有余民是会得救，这里最后如果你看埋罗马书的第十一章，全以色列都会得救。所以不是只是余民的应许，而是在民族立场国的应许，以色列人全家都会得救。这个是很清楚的教导在圣经的里面。讲了三点了，去到最后一点就是神的拣选是不是落空了？罗马书的九章三十至到三十三节， 嗱，罗马书嘅九章三十节话：，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嗱，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的义。其实呢个部分，我相信已经开始系进入罗马书嘅第十章，原文系冇分章节嘅，呢啲章节系后人加上去。我相信在这个部分已经进入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接受神的部分，很可惜他们是没有接受到神。以色列人本来神给什么他们？神给律法给他们，教导他们，但他们就是恃着自己是有神的律法，以为守神的律法就能够与神和好，结果他们衰了，他们得不到律法的义，他们不是说靠着信心来到得救，很可惜，是吧？他们衰了。外邦人呢，好像我们这样，我们本来没有神的话语的，这个神的话语是给以色列人的嘛，但是我们反而怎样啊？反而就是因信称义，是保罗的教导，以致我们是能够真真正正这样得救，是吧？跟以色列人是很不同。犹太人他们以为是靠行为得救，所以他们是没有接受到耶稣基督。如果以色列人他们接受耶稣基督呢，即是证明了他们靠他们的义恨来到是希望得救，完全都落空了，白费心机了。所以他们不接受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原因，以致是将他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高。在说哥林多前书的一章十八至到二十五节，说以色列人他们觉得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是愚昧，他们就是认为是行为得救。在这里又不妨讲一讲，一个人怎样才是能够真正得救？唯一的途径就是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事我们是可以自己做能够得救，唯有是靠住神的恩典，神的怜悯。我再讲一次，我们怎样能够真正的得救，就是知道我们没有任何的事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来到得救，唯一得救的就是依靠神的怜悯，神的恩典。而罗马书一章至到八章是讲什么？就是讲神的怜悯嘛，因信称义，给我们机会能够真正的得救。而九章至到十一章呢，亦都是神的怜悯，但是是对以色列人的怜悯。有没有看到啊？其实罗马书的一章到十一章都是神的怜悯，神的恩典。所以去到十二章讲什么？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啊，你现在见到神的怜悯，你应该怎样回应啊？我们就应该是懂得怎样做。所以十二章到十六章就是我们要应用的部分，我们要懂得怎样做。去到最后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二和三十三节都是很有意思的经文，亦都是跟我们今天所讲的是一模一样，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我们先看看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二节，他们正跌在那绊脚石上。是哪个绊倒他们？是神，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绊脚石。在说圣经里面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告诉我们用石头来到比喻耶稣基督，我亦都有咁多嘅经文，我唔能够读晒出嚟，所以我又留喺度我嘅 PowerPoint 嗰度。本来耶稣基督系咩呀？系防角石啊嘛，但系俾匠人遗弃咗。但系而家呢，佢哋先知道原来耶稣基督系头块嘅石头，系建筑物入面最重要嘅嗰块石头。呢一个教导无论新约旧约都系咁样话俾我哋听。罗马书的九章三十三节又讲什么？信靠他的人不自羞愧。有没有见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是哪个令到他们绊倒？是神，神就是绊脚石。但是如果信靠他的人呢，一定是会不自羞愧，又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个真真正正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 嗱，今日我哋不妨睇一睇，我哋讲咗好多，系咪一口气讲咗系有三点，上个礼拜系讲咗一点。究竟以色列人唔相信，系咪神嘅应许落空咗啊？唔系，喺每一个时期都会有愚民噶嘛，啊会相信以色列人嘅愚民。神从来冇话所有嘅以色列人都会得救，呢个系第一点。第二点咧，咁神嘅拣选系咪代表佢唔公平啊？唔系，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神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佢中意拣选边个就拣选边个。咁先知嘅话语有冇落空到啊？冇落空到。头先第一点系讲以色列人个人得救，但系呢一点咧，先知嘅话语咧，成个民族都会翻去成为神嘅子民，成为神嘅儿女。另外去到十一章咧。当教会的人数添满了，以色列人最后全家都会得救，是国的立场，是民族的立场。所以我时时都说那些人不相信地上真的有以色列人的国度，其实是错误的。因为你看圣经的教导，不单止以色列人个人立场会得救，民族国家最后都会归向神。最后第四点，神的拣选是不是落空啊？这个是一个总结来的，是吧？没有落空到。神拣选以色列人，他们会仍然归向神，神亦都拣选教会。但是教会和以色列是两个不同的肢体，千祈不要是混淆了。今天我们见到保罗给了我们两个例子，就是摩西和法老王。这两个例子是很有趣，这两个人摩西和法老王很有渊源的。摩西自小在哪里长大啊？在说法老的王宫。有很多人说这个法老和摩西自小玩到大，有这样的可能，我们不知道，但是有这样的可能。但是两个人的命运是很不同的。你看看，两个人都是罪人，都是杀了人的，都是杀人犯来的。摩西杀了一个埃及人，法老王呢，他要杀了所有的以色列的 BB 仔。摩西是被神接受，但是法老呢是被神所拒绝。法老王被神兴起要来做什么？彰显神的公义，彰显神的圣洁，就是罪一定要得到审判，这个审判就上了法老王的身上。但是他兴起摩西呢，是要彰显他的怜悯，彰显他的爱，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如果所有的人都得救，你能不能够见到神的公义，神的圣洁？你见不到。但是如果所有的人都不得救，都失丧，你又见不见到神的爱，见不见到神的怜悯？你亦都见不到。所以明白神的属性其实是很重要的。当我们清楚明白神的属性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应该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什么呀？因为在十字架的上高，神的公义、祂的圣洁、祂的怜悯、祂的爱全部集中在十字架的上高。为什么呀？因为公义和圣洁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审判临到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代我们被神来到审判，这个就是神的公义，神的圣洁。那你说爱和怜悯呢？在我们的身上，因为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我们不需要承受这一切，彰显出神的爱，神的怜悯。所以在十字架的上高，神的公义、圣洁、怜悯和爱彰显在上高。我们要真真正正知道怎样接受耶稣基督，怎样才是正确的途径得救。我们要明白神的属性，我们要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以色列人暂时不能够明白，但是最后经过七年的灾难，他们也都能够明白。愿神祝福我们，给我们是有这个智慧，能够是将这个好消息传出去，以致是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接受耶稣基督。让我们低头祷告。主人，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是有罗马书的第九章，给我们见到你属性的教导， 你就是那位圣洁公义满有慈爱满有怜悯的神，以至你是差派你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我们来到赎罪。当他在十字架上钉在十字架上被你来到审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你的公义你的圣洁彰显在他的身上。而另外一方面，我们每一个人被你的爱被你的怜悯来到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亦都是感谢你，愿意我们他能够是清楚这样将这个好消息是传开去，给我们身边我们认识的人我们的亲朋戚友，以致我们是能够带领更多的人来到接受你，将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门。